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翻嚟啊，第四节。嗱，咁我头先讲咗啦，即系其实中共嘅即系领导人啦，咁当时即系呢个陈独秀啦、李大超啦呢啲，咁啊，陈独秀咧系最早参与呢个国民党党务改进工作嘅啊，咁啊，但系佢始终都冇入到党啊，咁就根据呢个汪精卫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嘅报告里边讲咧，就系、是、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超。由張繼咧介紹而嚟啊，咁李大超咧就由北京去到上海，咁呢個係民國十二年嘅二月上旬，咁佢之所以加入國民黨咧，即係佢曾經同孫中山講明佢係呢個第三國際嘅黨員啊，咁佢係唔可以脱去呢個第三國際嘅黨籍嘅啊，咁問咧即係孫中山咧係咪仲可以容納佢咧咁樣？咁孫中山就咁樣同佢講嘅，佢話唔緊要嘅，你一方面可以做第三國際嘅黨員，一方面咧就加入本黨咧就幫助我啊。咁所以喺二月十五日，孫中山去呢個廣東，咁就派張繼咧做國民黨北京支部嘅部長。張繼又請孫中山就委派李大超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國民黨北京支部嘅總幹事啊。因为张继咧就佢唔系成日住喺北京嘅，咁国民党北方嘅党务咧就系、是、由李大超啊去负责，咁佢系呢个北京支部嘅总干事，系嘛？亦都系呢个国民党北方区，唔系呢个共产党北方区常委，嗱佢两个身份嘅，嗱佢话佢自己系第三国际嘅党员。咁即係共產國際嘅黨員啦，呢叫國際共產黨啦。佢由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佢當時係共產黨北方區嘅常委，咁啊嗱呢個身份。另外佢加入咗國民黨之後，因為佢跟住呢個張繼係咪？張繼介紹佢入國民黨嘅。咁張繼係北京呢一個國民黨北京支部嘅部長。咁就俾佢做北京支部嘅总干事，咁即係李大超呢加入咗国民党之后呢亦都成为国民党北京支部嘅领导人，又负实际工作嘅，即係北京嘅党务呢，国民党嘅党务就交晒俾主持呢、這、一个即係共产党北方区嘅呢一个常委李大超负责，咁佢自己又係第三國際嘅黨員，共產國際嘅黨員。其實嗰陣時，大家共同嘅敵人就係啲軍閥，係帝國主義，係咪？中俄有共同嘅即係理念啦，可以咁樣講啦，係咪？當時國民黨就係喺孫中山領導之下，你入咗嚟，咁你就又派工作俾你，咁咪當你自己人噶嘛，係。咁但係國民黨啲同志，对呢一啲咁嘅共产党又可以有怀疑噶嘛？成日一路看住佢噶嘛？又系咁喺呢种大家互不信任嘅情况底下，请问点可以合作咧？咁一定系以虞我诈，就会用我哋而家讲嘅话就叫互督背脊噶啦嘛？喺度系嘛？咁我内部分裂咧就系非常之严重噶嘛？系嘛？所以后来就搞到国民党本身都分裂啦，系咪？所以讲到呢一笔咧，又唔到你唔服呢个蒋介石个，我话俾你听啊，呢个就后话，即系再讲啦，系咪？有啲人就话鲍罗廷系一手一脚扶植呢个蒋介石嘅，咁啊蒋介石对鲍罗廷系咪全部都言听计从？又唔系喎，蒋介石又好叻嘅，系咪？佢同你虚以委蛇，但系就一路掌握到你呢啲咁嘅苏俄 的代表或者国民党的顾问在这个中国究竟是在玩什么东西。一个这样的李大超是吧，他去实际掌握你整个国民党在北京的那个党务，你说是吧，北方的党务，咁就有一个共产党嘅北方区常委李大超负责，系咪？咁佢一定系排斥你原本喺北京嗰啲国民党嘅老同志啦嘛，系咪先？咁于是就令到国民党喺北京嘅嗰党务嘅纠纷就非常之多。嗱喺改组之后嘅中国国民党本部职员名单，除咗呢个即系所谓陈独秀系总理嘅参与之外咧，仲有两个共产党嘅，一个咧就系。呢、这、一個總務部嘅副部長林祖涵啊，即係林伯渠，另外一個宣傳部嘅幹事張太雷啊，呢啲都好出名嘅。嗱、啊，呢兩個都係最早加入國民黨嘅共黨分子，係嘛？但係兩個人加入國民黨嘅經過都係唔同嘅。咁林祖涵咧喺民國五年咧，即係1916年咧。就已經參加呢個中華革命黨，咁嗰陣時就係湖南軍司令長官部嘅籌備員。嗱喺呢個討伐袁世凱戰爭結束之後咧，佢又藉著佢兄長林修梅同國民黨嘅淵源關係咧，就嚟上海見過孫中山啊。咁當時佢自然就係國民黨嘅黨員啦，係咪啊？但係到民国十年啊，即系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后咧，佢就秘密加入共产党，系嘛？咁呢个咧就变成潜伏咗喺呢一个国民党里边嘅共党分子。点解要讲林祖涵呢个人咧？喂，原本佢系国民党嘅，但系后来佢秘密加入呢个共产党，系嘛？跟住就再以國民黨嘅身份，又咪做共產黨身份，又入翻呢一個國民黨。原來佢已經係共產黨潛伏喺國民黨裏邊嘅人，係嘛？咁因為於擅長欺騙偽裝，係嘛？佢亦都冇將佢加入共產黨呢件事報告孫中山，係嘛？咁樣，咁即係當孫中山即係委任佢做總務部副部長嘅時候咧，佢就受寵若驚，咁啊上書孫中山就大言不慚咁講，係嘛？祖涵貧年雙重，無寶高深，讀於三民主義黨治國之説，衷心研究復英權權，近察世界潮流國際趨勢，若到中國於強盛確立東亞和平之基礎，及有賴均有賴於吾黨之工作，係嘛？呢兩個都係最早即係加入國民黨嘅共產分子，可以咁講，係嘛？咁但係你要睇係點樣，佢國民即係參加呢個中華革命黨嘅時候，係嘛？嗰陣時已經係國民黨嘅前身啦，所以嚴格嚟講，佢應該係即係國民黨嘅即係佢係國民黨，佢係變咗一次加入咗共產黨噶嘛，然後再翻翻嚟國民黨嘅、那個、情況就係咁樣，係嘛？咁但係嗰陣時都冇乜所謂嘅，原來係因為你要。同蘇俄友好嘅時候，係咪？咁佢呢個共產黨身份咧，無礙於啊，佢後來喺國民黨裏邊嘅工作嘅咁樣嘅，係咪？嗱，其實有好多即係喺國民黨本部，即係而家叫總部啦，應該啊，中央黨部啦嚇、啊，當時就叫國民黨本部啦。喺個中央幹部會議記錄裏邊咧，睇到好多所謂共產分子加入呢個國民黨咧，都係由於呢個林祖涵嘅介紹嘅，係咪？咁其實一早就喺度顛覆滲透緊你啦，大佬，係咪？所以你睇翻呢啲共黨分子，即係加入國民黨嘅共黨分子，譬如我呢一節或者我哋一集，全部都係講呢樣嘢嘅，係咪？其實個個都好叻嘅呢啲人，係咪？同埋。点解当时国民党嘅组织会咁松散呢？系咪？呢个又系后来又变成个组织纪律好严密嘅一个政党，又系好得意啊嘛！喺国民党嚟讲，喺共产党嚟讲，系唔搞得党内民主嘅，系咪？你睇翻历史就知道噶啦，系咪？咁当然啦，呢个同嗰个国家即系唔安定啊，或者。經常都有戰亂或者有內戰，咁呢個都可能係有關嘅。除咗我哋頭先提呢個林祖涵之外，好值得注意。另外一個就是譚平山，係嘛？ 谭平山咧系一个北京大学嘅学生嘅，毕业之后咧就去到广东同呢个陈公博咧就办咗一份报纸叫做《群报》，即系群众个群啊。咁呢个陈独秀就落嚟广州传播共产主义嘅时候咧，就开始同呢一个谭平山咧就合流，系嘛？咁谭平山咧，佢原来都系国民党党员嚟嘅，系嘛？佢之所以加入共产党，系出于呢个廖仲恺嘅授意，系嘛？喺呢个民国十二年嘅一月底啊，孙中山咧就派佢做广东工界宣传员，就要佢先去广东就去筹办呢个劳工事宜。去到呢个广东嘅时候咧，林祖涵咧就仲未北上，而谭平山咧就写信俾当时嘅总务部长咧，写信俾当时嘅总务部长咧，就话咧关于呢个广东党务嘅进行咧，咁亦都希望呢个林祖涵咧能够喺呢度多住几天，系嘛？咁其实好简单，就已经话俾人听，佢同林祖涵咧本身两个啊，大家都系共产党嚟噶嘛，系嘛？基本上就一早都已经大家有联系嘅。咁佢呢一封信俾呢一个当时嘅总务部长啊，国民党嘅总务部长，关于呢个广东区嘅党务嘅进行，希望呢个林祖涵可以喺呢度住多几日，系嘛？因为佢喺呢个即系。在广东是吧，仲未北上，未北上去主持呢、這个即係北方嘅工作，咁叫佢喺度一齐。咁其实等于向人招认，佢哋两个本身就係已经係有联系，咁一齐就垄断呢个广东即係国民党嘅党务。喺呢个民国十二年嘅春天，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嘅负责人之中呢，已经有几个都系共产分子㗎啦，係吧。咁當時就藉著嗰陣時嘅學聯會同呢個國民黨嘅關係，咁就滲入呢個國民黨活動，係嘛？咁由於個總務部副部長林祖涵咧係共產黨，又係湖南人，係嘛？於是跟住有一個湖南嘅共產分子叫做夏希啊，同埋劉少奇加入國民黨。嗱，所以劉少奇咧，點解我要講埋呢筆咧？劉少奇即係後來嘅中共嘅國中國嘅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家主席啊！即係後來被毛澤東鬥死嗰個啦，國家主席劉少奇咧，佢都係即係早期嘅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嘅。呢、這個係講緊係1923年，民國十二年嘅春天，係咪啊？夏希咧就係學生領袖，係咪？咁劉少奇同埋夏希咧就俾國民黨就後來就派咗佢去長沙。就負責呢個第一同埋第二分部嘅籌備工作啊！咁喺呢個時間咧，就先出現個毛澤東啦。因為夏希同劉少奇咧，就揾毛澤東協助佢嚟幫呢一個第一分部第即係長沙嘅第一分湖南長沙嘅第一分部第二分部嘅籌備處啊工作咁啊。咁呢班人啊，呢、這個講緊嘅。是1923年毛泽东这个人开始出现了。这一集呢就讲到这里，下一集呢就继续跟大家分析这个容共的利与弊，不过都是弊多于利的了。